晚风轻飘，一张俏脸泛着半点的醉意。夜已醉了，夜已醉到了，让它安静到天晓。我记得与你一起，我心高飞，会急速跳动，说真需要你，让我看你，让我细想你，陪你身边。今晚让我靠着你的臂膀，流露我热爱心底说话，人欲美丽温馨爱意，做梦都是你。心思思，你的风姿，只想你便是我的天使。未见半秒，便控制不了，难以心安于今晚。让我靠着你的臂膀，流露我热爱心底说话，人欲美丽温馨爱意，做梦都是你。让我靠着你的臂膀，流露我热爱心底说话，人欲美丽温馨爱意。